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影啲情好想同大家见面啦。咁首先有两样嘢就宣布先。咁其一就係上个礼拜我哋去派嗰个新闻守护者嗰个戏飞呢就已经派完㗎啦。咁就好多谢各位啦。 好踊跃呀。 唔係应该就係你派人都唔要咁死啫。 即係你本书嘅一定係嗰套戏。 唔係一定係套戏。一定係套戏。我本书唔我本书冇关系嘅。 都係讲新闻记都係讲记者。 讲记者。所以派得好啱嘅。咁事实上呢就新闻守护者近排大家睇到啦，就相当之多啊网上面嘅讨论啦，因为其实个戏本身个题材都即系大家今日睇落去都有相当之大嘅感触嘅吓。咁其二咧就系、是、我就琴日就走咗去睇哆啦 A 梦啦，咁系历史性嘅，历史性的意思在咩咧？系包场啊！ 吓咁少人， 真系唔少人。哦、我講埋具體地點時間啊，費事大家拗數，因為你可以 double check 係唔係真的、就係 ABM 嘅，應該係琴禮拜四啦，唔好話琴日啦，禮拜四嘅下午五點半。咁我都好問佢噶啦，我即係差唔多答到5:27我先走去噶啦。咁咧就我買嗰時唔好懷疑啊，點解咁易揀位嘅咧咁樣？咁一買嘅時候咧入咗去睇，咦開場喎，冇人喎。咁又有人入嚟，咁又有人入嚟，咁原來就係 check 你有冇戴口罩嗰啲人嚟嘅，咁、哦、由到尾都係就得我一個咯。咁、哦、好彩唔係睇午夜場啫，如果唔係就真係有少驚。 你睇嗰個版本係粵語版本， 唔係我都冇得揀啊，因為好急咁趕住去嘅。其實就我就聽你嗰個建議啦，就我真係想揾一個日文版嘅，因為我係想聽阿木村拓哉佢配嗰個音啊，就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但係由於時間所限啦，我就諗住咧就睇咗個廣東話版先， 廣東話版都有感情嘅，我哋係 再跟住睇個日文版，但係時間唔容許啦嚇，咁所以就即係。歷史性第一次咯，包場咯。我真係我睇咗幾多年戲，我未試過。 同埋五點幾，其實應該都係叫做係唔差嘅嗰個時候。 你論上咩㗎？ 七點幾就更加多啦。 係啊嚇，咁最驚就睇如果睇午夜場就包場就真係 驚嘅。唔係嘅，你晏晝咧我都睇過一部鬼片，就喺嗰個澳海城嗰邊咧就睇咧係驚咗好多。 唔係咁，但係呢個就唔關嗰、那個。哆啦 A 夢嘅事啦，套戲本身我哋應該會講啦，都實上一部佳作嚟嘅。咁但係奇怪啦，就、因為近排咧，好似個疫情又反覆係嘛，咁就有啲傳言就話可能又再會即係限聚，即係個限聚令會加強咯 嚇。咁啊，好擔心啦，因為我諗其實而家嗰個情況最主要咧就係話。突然開翻嗰時間咧，我諗有好多嘢，有好多細節嘅工序咧應付唔到啊，包括食材嘅問題啦，嚇、嗰、那個即係喺飲食業嗰度咧，咁我見到佢都係有點搖混， 即係簡直係踢曬腳、攣曬 hea 嚇。 係啊係啊。 咁同埋你而家唔知點啊？你譬如話一放寬少少，又跟住又嚟係嘛？你一收縮，咁啲人又覺得哇，即係沒完沒了咁樣。咁事實上真係。呢一鋪真係好煩啊！ 因為我諗最主要咧，即係好多時，譬如啲遇到呢啲疫情咧，嗰種叫危急應變咧，嗰、那個係好緊要嘅。咁其實我哋咧，即係 我不是太清楚，冇太去計算過咧。我相信香港都比較上咧，即係民間穩健一啲嘅，因為試過有呢種體驗。 唔穩健你就似好似英國啊、美國咁噶啦，因為咁係有一個即係行業嘅消息啦，有美國嗰次嗰間最大嗰間嘅連鎖戲院啊。是申請破產啊！聽講係啦，咁我唔記得邊間。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呢啲就係都係嗰啲即係工業嘅。我哋主要講戲啦。咁戲咧就因應咗嗰個疫情嘅問題咧，就大家會睇到好多修復版。 嗯， 咁其中一部咧就你有睇嘅就係 The Last Emperor 啊。 剛剛尋日再翻睇， 點解你睇咧？ 幾十年前都已經睇過㗎啦。咁啊，唔係呢部係如果你講個叫電影創作製作嗰度都係一個經典作嘅嘢。咁啊，我即係細個嗰時睇嗰時就好深刻印象。咁啊，而家知道有呢個修復版咧，咁啊想睇睇呢個版本會同之前嘅有啲咩唔同咁樣啦。咁啊，修復版咧，咁我覺得咁啊可以彙報一下咧。咁我都同嗰間發行公司都有提及過嘅。咁佢即係有幾間戲院咧，咁我諗大家都識得選擇。咁佢都話咧，即係有啲戲院咧，佢做嗰時候可能都係個放映嘅嗰個方式咧，就是、我睇嗰間啦，就唔算太好。咁啊，就咁我咧就即係彙報俾你聽咧，就係、是、嗰個銀幕咧，因為我以前睇，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你嗰時係喺邊度睇啊？我喺海雲睇首映嘅， 我都好似係， 好震撼嘅。因為嗰個銀幕大啊，同埋啲聲音啊咩咁樣，但係今次咧佢睇嗰時候咧就音響咧，即係始終而家數碼化咧就幫助好大。咁但係視像就爭咗少少，因為嗰個視像係當時咧即係因為史托拉奴攝影嘅，啊同阿貝托魯奇導演咧合作無間，而呢部戲咧就應該佢全世界嘅代表作嚟嘅，因為佢用咗七種顏色嘅嚟作為呢個溥儀皇帝嘅。七個不同階段，佢點樣發展，將色彩戲劇化咗佢咧，就視為經典嚟。咁、但係我睇而家呢個版本咧，佢嗰個修復咧，我睇個尾嗰時，原本想揾下，究竟係邊一個地區嘅修復咧？啊，後面又冇寫。咁因為意大利嘅修復嘅數碼修復咧，係出咗名，係好好嘅。咁我懷疑呢個咧就唔係原裝嗰個修復版啦。咁、所以睇上嚟嗰時咧就。有啲場面咧，你睇到咧係唔係好似我以前睇嗰陣咧？既細緻同埋係好 sharp 嘅。咁、但係咧，即係咁啊，呢個技術性嗰啲講完啦。但係咁，我睇今次睇咧，呢、這個即係個感觸都好大，因為應時到啊。我相信發行公司咧，當佢去揀嗰、那個依啲復刻版嘅。放映嘅嗰個咧，佢都揾個條件，就話今時今日係啱睇嘅。啊，譬如好似之前嘅1900咧，我哋都話講過嗰部係相當之 貝托魯奇啦， 應時嘅戲。 啊，唔係你講另外一套，你講另外一套，貝托魯奇係另外一套噶。 嗰部就仲經典添啊，羅伯蒂尼魯同埋阿大鼻子啊，就係八度做嘅嗰、那個。依、這個咧就即係1900咧就叫做。The Legend of 1900、咁啊，但系咧就冇呢部咁應時，因為呢部咧你一睇咧，即係嗰時間咧，我諗佢下半決啊，今次睇其實整體都係，即係整體咧就即係都係講緊一個叫溥儀坦白從寬嚟講翻佢個歷史，咁啊已經嗰、那個當時我係89睇嗰時候都已經覺得過癮嘅啦，88嗰時嗰啲嚇。咁咧就，但系而家咧呢个睇咧，你尤其是个尾嗰段啊，即系溥儀咧1967过身啊，1967嗰时就正值咧文化大革命嗰时期，咁你会睇到佢嗰个处理同埋佢用一个好当时都我谂唔系因为稳阵咁样嚟拍，但系佢咧就有唔使解释，大家睇就得噶啦。而家呢个文革嘅嗰种革命嚟嘅嗰时候咧，咁我觉得咧而家嗰个里面嘅嗰种震撼力啊！仲更加強，同埋我相信咧，今時今日咧，即係翻睇嘅觀眾朋友，同埋或者係未睇過嘅時候咧，都唔覺得佢似一個舊片，覺得好似喺今時今日有好多隱喻性嘅一部電影嘅。咁啊，所以呢部咧，我覺得都幾值得響趁佢而家呢個叫做係重造嘅時刻咧，大家都可以再睇翻呢部戲咁樣嚇。 咁我講少少往事啦。第一個咧就呢部戲咧，頭先阿紀圖講話。 佢而家復黑板出現咁嘅情況咧，我就覺得都即係幾遺憾啦。遺憾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時代應該進步噶嘛。係，你當年有一個咁嘅水平，咁而家應該就唔好話一定要進步啦、 嗯。 你唔可以差過以前噶嘛。咁點解搞成咁咧？ 佢又嗱，我覺得係唔係差過以前？如果佢未睇過咧，佢冇得比較。 嗯。 啊、如果你就咁數碼嗰個嚟講咧，咁我都睇到，因為我好細心咁嚟睇咧，就係佢都有幾場戲咧，你會睇到佢有出現咗啲數碼微粒咧。 嗯。 誒、應該咧，如果有人監測住咧，即係呢個版本咧，都會嘈嘅。喂，整翻好啲啦。 係啊，係啊，咁呢個係一個態度嘅問題啦。咁、我哋 咁、但係嗰個戲劇嘅同埋嗰個色彩嗰啲嘢，我諗大家睇嗰陣時咧，因為佢都捉到翻嗰個叫做係菲林當年嘅菲林拍攝咧，佢都盡量揾翻到個菲林嘅嗰個質感出嚟。 嗯。 嚇、啊，咁啊呢個我覺得反而係都。覺得即係大家值得去睇嘅。 第二個咧就修復版呢個潮流咧，話、呢一年咧就興起得好緊要啊。 係， 還出好多位大導演咧，即係佢再生嘅話咧，佢而家都將自己嘅個經典作品咧要修復啊。 重新再 係啊，重新。咁我唔知將來咧，潮會拍個數碼版嗰啲都修復咧，即係最近又冇得修復喎。 唔好意思。是要的，每逢唔知過咗已經人爆出嚟，你過17年之後咧，你會發覺你嗰個數碼版咧會有一啲數據係會甩咗嘅，出現個白格嘅現象。咁啊，已經喺10年多嗰時已經提出咗嚟咧，其實大家都麻麻叉叉噶啦，因為覺得咦，依、這個唔係最永恆嘅嗰個版本啊。 初頭喂，初頭拍數碼嗰時邊冇人話俾我聽會係咁嘅喎，真係。 係啊，咁佢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問題。咁啊，不過就係佢最重要咧，由菲林咧轉做數碼，有個大家都會有一個同景嘅，即係始終你兩個版本咧 keep 翻到咧就最好啦。第二，你數碼版咧，即係今時今日，如果你想喺大銀幕去放映咧，你都必須要有一個數碼版至容易再重新放映。 係簡單嚟講咧，就菲林咧點樣？最一個最大嘅問題咩？係會唔見，係會冇曬。咁、但係數碼版咧就一定唔會噶啦，數碼版你。即係照揼照揼照揼照揼嚇！ 我要同你更正，數碼版咧一如果呢個世界咧係冇電之後，一菲林咧你可以冇電咧，你手教都放得到出嚟。 咁冇電 唔係 冇電嘅人都唔使做啦。 唔係因為呢個咧就係、是、之前咧就一個叫做係科技進步嘅美夢。 嗯， 咁啊。應該咧，即係喺10幾20年前已經討論咗咧，就夢碎咗嘅。數碼嘅科技咧，唔係一個永恆嘅保養科技，係比電影嘅嗰個保養或者三元式電影到今時今日都可以保養得好完善。而數碼嘅科技咧，你會發覺咧，喺60年代嘅 NASA 嗰啲最勁嘅嗰啲有好多啲片段啊，用錄影帶登陸月球嘅片段咧。你而家嘅制式係放唔到 啊！ 你要再將佢咧係再重新 copy 轉制式落另一個版本嗰時咧，你只可以 keep 到出嚟嚇。咁啊，呢個問題係嘅出現係比數即係比菲林咧就更加嚴重嘅嗰、那個係。 特別對於我哋睇戲嚟講咧，我就好注重入邊嗰個卡拉通啦，即係嗰種感覺啊，出唔出得翻嚟？ 係 因為感覺呢樣嘢好主觀嘅，同埋你都係睇咧每一個即係一個另外一個客觀嘅標準，你記得。譬如我哋講個最經典啦，呢、這個Jack and Me 嗰、那個花嬌柳眉啦，嗰隻色，即係你嗰陣睇嗰個人，你而家睇翻嗰個即係修復咗，你話係咪即係係咪同咧？同唔同即係要個導演決定，但個導演死咗啊嘛，個導演又愛滋病死添嚇。